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伪国情院杀人集团策划谋害我国最高首脑部，对其穷凶极恶的国家级恐怖阴谋活动，朝鲜全体军民禁不住极大的愤怒。朝鲜人民内务军军官许成国说，敌人胆敢策划用生化物质来进行一场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国家级恐怖活动，真令人咬牙切齿。世人会清楚地看到我们朝鲜是正义的反恐怖打击战是什么样的，妄图触犯我国最高尊严的狂人的下场是多么悲惨的。平壤化妆品厂工人林书基说，不管罪犯在地球上的何处，都要全部揪出并彻底加以消灭。金策工业综合大学学生金哲真强调，我们民族已经对特大型恐怖罪犯下了严正的判决，正义的扫荡战将继续进行，直到严厉惩罚那些企图谋害我国最高首脑部的恐怖狂人，彻底炸毁其据点的那天。